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3集。被你对象帅到了五。另一边，桑延收起手机，又喝了口冰水。旁边的苏浩安正跟余卓吹着各种恋爱经验的牛，作为一个游历情场多年的老手，他格外自负，说话时像是要用下巴看人。 厉害吧，我苏浩安活到这么大就没有遇到过我泡不到的妞。哎， 余卓非常捧老板的场，竖了个大拇指，浩安哥牛叉。 也没什么，我吸引人呢主要也不是因为我是个高富帅啊，理由非常单纯，只是因为我这人的人格魅力格外出众罢了。 苏浩安笑眯眯地强调。 切，牛叉，所以不是被戴绿帽就是被甩。 桑延看不惯他这德行，轻嗤了一声。 我， 苏浩安炸了，指着他鼻子骂， 放屁，是我不想谈太久 ,OK? 那都是被我引导的分手，这是我独有的绅士风度。 桑延懒得理他，扯过一旁的大衣套上。 哎呀，说起来啊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第12人。 苏浩安喝了口酒，叹息道。 哎，是个可可爱爱的大学生呢。说话贼甜，像棉花糖一样，我追到没多久就把持不住的跟他接吻了。 桑延整了整衣服，苏浩安又补充， 伸舌头的哦。然后呢，他当天回去就跟我提了分手，说我是个渣男，轻浮的要命，我第一次接吻就伸舌头，经验一定很丰富。 可能是真的觉得伤心，苏浩安的声音都低了几分。余卓下意识地说道， 这话也没错呀，那当时也确实第12任了。我滚滚滚滚滚，赶紧去干活。 苏浩安一噎，面无表情地看他。话落，苏浩安又看向桑延，注意到他身上的驼色大衣，苏浩安忍不住吐槽， 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？看着娘们兮兮的。 因这话，余卓也看过去， 很酷呀。 被他疯狂砸场，苏浩安气疯了，拿了个空烟盒砸他。 你这小子去不去干活？我这就走。 余卓立刻跑了。 你嫂子买的，人姑娘想看我穿这个色呢。 桑延这才缓慢地回话，语气很欠。 嗨，走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继续吹牛吧。 桑延看了一下手机，苏浩安喊住他。 哎喂，你跟你那对象啥进度了呀？ 桑延没有回答。 老处男，刚听到我的惨痛经历没有？要循序渐进哦。别吓跑这唯一一个能接受你这狗脾气的对象。 苏浩安语气很贱。桑延扯了一下唇角， 啊，谢了啊。不过呢，我并不打算听你这些毫无用处的意见。 苏浩安很无语， 你什么时候能把你那对象带来见见？都几天了啊，有必要藏那么深吗？你是不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啊？怕你对象看上我？ 听到这话，桑延停下步伐，上下打量他一圈，悠哉的点评， 你也就只能吹吹牛了。 把最后一点内容完成，温以凡关上电脑，起身出了办公室。想起桑延的话，他从包里拿出围巾裹上，到达一楼，手机刚好震动了一下。 到了， 桑延说道。温以凡回了个好的，没再停留，快步出了大楼。 往四周扫了一圈，他没有看到桑岩的车以及人影，又拿出手机看了眼。在这个时候，温以凡的身后一暗，桑岩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在看什么？ 啊？ 温以凡下意识地抬头，就见桑岩穿着他送的那件驼色大衣，因为要跟他说话，他的身子微弯着，表情很淡，五官曲线硬朗分明，生得格外清俊。买之前，温以凡就觉得这是个很温柔的颜色，本以为会压下几分桑岩的不可一世的气质，哪知一般人是靠衣装，他倒是把衣服穿得让衣服看起来都酷了不少。温以凡的目光定在桑岩的身上，觉得自己挑衣服的眼光极其好，成就感在顷刻间爆棚，莫名还产生了一个努力赚钱疯狂给桑岩买衣服穿的念头。注意到他的神情，桑岩挑眉： 怎么，被你对象帅到了？ 温以凡回过神，弯唇笑： 嗯，被我对象帅到了。 闻言，桑岩神色稍顿，低眼看着他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也扯了扯唇，他抬手帮他理了理围巾，慢条斯理道： 那就多看几眼。 温以凡站在原地，微扬起头看他： 你从加班过来的吗？ 嗯。 桑岩嗯了一声： 那你以后如果要跟你朋友玩的话，不用过来接我。 温以凡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女朋友，认真地说道： 我自己回去也行的。 跟那群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好玩的？ 桑岩悠悠道。桑岩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，两人并肩往那头走，中间留了20厘米左右的距离，像是还能装下一个人。走到马路旁，两人停下，等着红绿灯。温以凡往他的方向看了眼，目光下滑，盯着他裸露在外的手。他收回视线，掩饰般的理了理围巾。过马路，好像是牵手最自然的方式。温以凡看到红绿灯上正倒数着的时间，注意力却不完全在上面。还剩3秒的时候，他又垂下眼，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。3、2，只剩1秒。温以凡的动作还没出来，桑岩突然抬手握住他的手腕。他没有看他，目光看着前方，似乎只是想带着他过马路，扯着他的力道也是松松垮垮的。温以凡的步子比他小一些，跟在他的身后。他盯着被桑岩握着的手腕，真想着这样也挺好的。忽的注意到桑岩的指尖缓慢地往下挪，一寸一寸，直到触碰到他的掌心。而后，桑岩十分自然地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的手掌宽厚而温热，像是带了电流，将温以凡的手包裹在内。温以凡心脏跳动的速度渐渐加快，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左手上。因为桑岩的举动，脑子也有点反应不过来。第一个念头就是被抢先了，他就晚了1秒。两人上了车，温以凡系上安全带。 我们现在回去吗？ 桑岩看了眼腕表： 吃个饭再回去吧。 好。 想吃什么？ 桑岩发动了车子。 都可以。 那先找个商圈吧。 听到这个词，温以凡忽地想起了苏甜的话。他往桑岩的方向看，迟疑地提议： 去通西区那边那个新商圈怎么样？ 桑岩也没有问缘由，只嗯了一声。 温以凡瞅他，镇定地补充， 顺便约个会。 说完，温以凡便看向窗外，表现出一副自己什么话都没有说的样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桑岩似有若无地笑了一声。车程大约半个小时，这商圈已经在建好几年了，最近才正式开放。因为位置不在市中心，加上宣传不多，所以人流量也并不算大。此时临近饭点，商圈里也没有见到什么人。天已经彻底暗了下来，商城总共六层，从外头顺着看，能够看到顶楼有一个大型的摩天轮，发着彩色的灯光，时不时变换色彩，格外好看。这是南吴的第一个摩天轮，大致也会成为这个商圈招揽人流的噱头。温以凡盯着看，他也没有坐过这种游乐设施，正思考着桑岩会不会愿意坐这玩意儿。下一刻，他的手再度被桑岩握住，注意力也随之被打断。桑岩侧头，神色如常。 吃什么？ 温以凡顿了顿，感觉心跳的速度又快了些。他垂下眼，温吞地回握住他的手，而后他感觉到他的力道似乎又重了几分。过了片刻，温以凡才小声地回道， 吃点清淡的吧。 行。桑岩的唇浅浅勾起，牵着他往前走。最后两人挑了商圈二楼的一家家常菜馆，对面的桑岩把菜单推到他面前，随意道， 看看想吃点什么。 你呢？温以凡接过来翻了几页， 都行。 你不是有很多忌口的东西吗？莫名想到先前自己想请他吃饭还人情时桑岩说的话，温以凡拿着笔顺口问了句。桑岩悠闲地说道， 哦，现在没有了。 啊？温以凡抬头看他，有点想问，第一次在加班见面时他为什么装作不认得他，但他想了想，也大概能够猜到缘由。两人也一块住了一年的时间了，温以凡按着桑岩的口味点了几道菜，把菜单递回给他。桑岩扫了一眼，随后抬眸看了温以凡一眼，眉眼稍稍扬起。很快他拿着笔也画了两道，便抬手喊了服务员。上来的第一道菜不是温以凡点的，但是是他喜欢吃的东西。温以凡眨了眨眼，吃完饭后两人也没有急着回去，只是手牵着手随意闲聊着，在商城里逛了一圈。他们一层一层地逛，这一层逛完就继续往上，不知不觉就爬到了顶楼。推开顶层的玻璃门，便是一个大型的露天平台，仿佛用这一道门隔开了两个世界。跟楼下几层很不一样，顶楼的人明显多了许多，看着熙熙攘攘，就像是所有人都只为着摩天轮而来。此时售票处前的队伍很长，已经排到了最后的位置，还绕了一个圈。见状，温以凡还是没有忍住，说道， 我们要不要也去坐一轮啊？ 桑岩应了一声，直接牵着他走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